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这一时段的诵读小站要给小朋友们分享一本音乐绘本，听小蜗牛艾玛。小蜗牛艾玛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在今天诵读小站节目当中，就听小群姐姐为你讲述一段吧。 艾玛在林间小道上慢慢地爬着，经过了葱树针叶堆起的一座小山包。当他靠近这座小山包的时候，他才看清山上爬满了小蚂蚁，密密麻麻，满眼都是。 你们真勤劳呀，个个手脚都那么麻利。 必须的呀，我们要忙着筑巢，要照看我们的卵和小宝宝们，还要给大家运送食物。 一只公蚁回答道。 哦，让我看看你们背着什么呢？整片的树叶，葱树针叶，哟，还有小树杈呢。 是的，这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人背着一头大象。 小蚂蚁骄傲地点点头。 哇，太了不起了，我要是眯起眼看，感觉所有蚂蚁都保持着同样的节奏在行进。 艾玛兴奋地随着节拍来回晃动他的两根触角， 真好玩！1、2、3、4，1、2、3、4，1、2、3、4，挺累人的，我还是在一旁给你们加油吧。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听听藏耳朵。 藏耳朵，听听听听藏耳朵，藏耳朵笑笑笑笑藏耳朵。藏耳朵唱唱唱唱藏耳朵，藏耳朵跳跳跳跳藏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晚上好，欢迎你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小群姐姐。 晚上好，我是糖耳朵兔子。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面给你讲故事，教你说儿歌，还有好玩的笑话的。 嗯，别忘了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哦，也叫听听糖耳朵。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小青姐姐， 啊， 今天我在放学的时候， 啊， 我见到了一位小粉丝。 小粉丝？你是说听我们节目的小粉丝？ 是的。 他有没有认出你来，糖耳朵？ 当然了。 啊，然后他就说，糖耳朵，糖耳朵，我好喜欢你。 啊，对对对，就是这么说的。 那他有没有说我呀？ 我说小群姐姐呢？ 他说， 我当然很喜欢啦。 你在骗我？ 那好吧。 那实际上他到底说什么了？ 他就冲我笑了笑，嘿嘿。 哎，他完全没提到我吗？ 给你递了一个纸条。 我看看。 你看，我看不懂，写的是英文。 上面根本不是英文。 啊，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别人寄的电话号码。 还有一个这个小东西是送给你的。 这是什么？ 说是一个礼物。你把这小盒子打开，你就知道了。 我看看啊。啊？ 咦，酱油？ 里面是一些黏黏的、黑黑的、像泥巴一样的东西。 橡皮泥吗？ 闻起来倒是很香很甜。 很香很甜？ 是的，我好想尝一尝。因为它闻起来真的很像一个吃的东西啊。我就舔一下。哎，糖耳朵，这是一盒巧克力。 啊，巧克力。 但是我想问一问，为什么这些巧克力像泥巴一样是一团，然后是软软的？ 我哪知道啊，他给我，我就拿在手里，然后我就揣在身子里头了，你知道吗？ 你塞在你的毛里了吗？ 我怕它摔坏，我怕它丢了。 然后你还在外边背上大书包。 啊，是的。 然后你还揉啊揉啊揉，搓啊搓啊搓， 没有， 压压压，挤呀挤呀挤， 你 就把巧克力给弄化了。 我不是故意的。 好吧，那我们就吃巧克力泥巴。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金波、孙佑军、林颂英等儿童文学作家一起为我们创作的，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有声故事书《点亮童心》。玻璃森林。在一个非常非常寒冷的冬天，冷得连大海都结冰了，小姑娘艾洛伊和奶奶住在悬崖顶上的一栋小房子里。火焰整天整夜的在黑色的大火炉里噼里啪啦的响个不停，一股浓烟从烟囱里冒出来，直直的升上冰冷的空气当中。一天早晨，烟变细了，黑色的大火炉子里只剩下了一点小火苗。艾洛伊说，奶奶快没有木柴了，我要去森林里捡柴火。奶奶叫了起来， 不行，艾洛伊，你千万不要去森林里，你的手会被冻僵的。剩下的木柴还够我们暖和一个白天和一个晚上，以后也许就不会这么冷了。 第二天早上，大海仍然结着冰，黑色的大火炉里的火已经完全熄灭了。艾洛伊打开门走了出去，她说，我去森林里捡柴了，奶奶。然后她又笑着说，我要带回一棵小冷杉树，因为圣诞节就要到了。 这一次，奶奶什么话也没有说。她看着艾洛伊拉着装着木柴的小雪橇走远了。艾洛伊很快就到了被冰雪覆盖的森林里。 多美呀，简直就像是一座玻璃森林。 艾洛伊开始在冰雪的森林里收集树枝。好冷啊，艾洛伊时不时地往手上哈气。他把收集好的树枝捆在一起放在了雪橇上，为了忘记寒冷，他大声地唱起了歌。 突然他听到很微弱的小鸟叫的声音，啾啾啾。 艾洛伊朝着叫声走过去，看到雪地上有一只小小的红喉雀，它正鼓着羽毛抵挡寒冷。小红喉雀啾啾啾地叫着，看着艾洛伊。艾洛伊从口袋里拿出了面包，蹲下来对他说， 我明白了，你肯定是饿了，在这座玻璃森林里根本找不到吃的东西吧。 艾洛伊摘下手套来，用手指头把面包弄碎了。小红喉雀很快就把这些面包渣吃完了，它飞起来啾啾地叫着，但是这一次是高兴的叫声，好像在说谢谢谢谢。艾洛伊重新戴上手套，对着手指头哈着气，他心想， 奶奶说的对，这里太冷了，我的手都快冻僵了，再捡一捆柴就回家。 艾洛伊刚刚放好最后一捆柴，就听到了奇怪的叫声， 嗷嗷。 那声音是从一块木头后面传来的。艾洛伊走过去，看到了一只小熊，它被猎人的捕兽器夹住了爪子，疼得一直在叫， 嗷嗷。 艾洛伊对小熊说， 别哭，我来帮你。 他用力打开了那个捕兽的夹子，小熊得救了。他舔着爪子又一次发出了声音， 嗷嗷。 不过这一次好像是在说 谢谢谢谢你。 但是艾洛伊的靴子被捕兽器的夹子弄坏了。艾洛伊心想， 奶奶是对的，我的手冻僵了，我得赶快回家。 艾洛伊拉紧了雪橇的绳子就往家里跑。跑着跑着他停下来，发现自己迷路了。四周全是白色的结了冰的树，艾洛伊被困在了玻璃森林里。现在他的手冻僵了，脚也冻僵了，流出的泪珠冻在了脸颊上，实在是太冷了。最后艾洛伊全身都冷得失去了知觉。天很快黑了，远处传来了长长的叫声， 嗷呜。 是狼，一群狼跑过来围住了沉睡的艾洛伊。最老的一头狼说， 这东西醒来以后会用两只脚走路，就像猎人一样，他肯定也是个猎人。那么我们该怎么对付这个猎人呢？ 其他的狼回答说， 把它吃掉，把它吃掉。 就在这个时候，两只红喉雀带着他们的孩子停在了老狼的鼻子上。红喉雀爸爸大声叫着， 啾啾，走开老狼，他不是猎人，他只是一个小女孩，他还拿食物给我们的孩子吃，你不能吃掉他。 老狼生气地说， 滚开，你这个小东西，不然的话我会一爪子把你撕碎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粗嗓门轰隆隆地说起话来了。 走开，老狼，他不是猎人，你不能吃他。是他从猎人的捕兽夹子里救出了我们的孩子。 原来是小熊和他的爸爸妈妈来了。大大的熊先生站在艾洛伊的旁边，老狼一看就说， 是大熊先生，好吧，别生气，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 熊爸爸用胖胖的大手掌把艾洛伊抱在了怀里，他们要把艾洛伊送回家。第二天的一大早，着急了一个晚上的奶奶在家门口看到了远处走来的大熊一家。大熊的怀里睡着小女孩艾洛伊，熊妈妈在后面拖着装满木柴的雪橇，小熊手里拿着一棵小小的冷杉树。三只红喉雀也飞来了，他们嘴里衔着结满了小红果的冬青树枝。这天早晨，天气开始暖和起来，大海的冰融化了，海浪哗啦啦地响着，一个快乐的节日就要来到了。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点亮童心》这本书里的故事。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金波、孙佑军、林颂英等儿童文学作家一起为我们创作的，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漂亮的气球》。蓝蓝的天空飘着一个黄色的气球，金灿灿的阳光照在上面，漂亮极了。小朋友看到了，拍着手唱起歌来。 黄气球真漂亮，好像一个大太阳。 黄气球听到了小朋友的歌声，低下头一看，可不是嘛，田野、小河、楼房都在自己的脚底下，连平时在地上看起来那么高大的牛也只有小蚂蚁那么大点儿了。黄气球高兴极了，他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 哼，我可是世界上飞得最高、长得最漂亮的。 黄气球得意地摇晃着身子，在天空中飞呀飞呀。一只小麻雀看见了，连忙问麻雀妈妈， 妈妈，这是什么东西这么漂亮？ 妈妈说，孩子，这是气球，你别看它样子好看，肚子里全都是气，别的什么也没有。骄傲的黄气球听了麻雀妈妈的话，气愤地说， 哼，这个臭麻雀还笑话我，让你看看我的本事。 说着他鼓足了气往上一跳，就飞走了。一只小燕子看见了黄气球，问燕子妈妈， 妈妈，妈妈，这是什么东西飞得这么快？ 燕子妈妈说，孩子，这是气球，它的肚子里要是没有气，它可就飞不起来了。黄气球听了燕子妈妈的话，气得喊了起来， 哼，燕子，你敢看不起我？哼，我一定要让你看看我的厉害。 使劲儿的往上一窜，吓得小燕子躲在了燕子妈妈的翅膀底下。黄气球见小燕子害怕了，高兴得哈哈大笑。黄气球又摇摇晃晃、摇摇晃晃地往上飞。一只小鹰看见了，就问鹰妈妈， 妈妈，这是什么东西飞得这么高？ 鹰妈妈对他说，孩子，这是气球，它飞得越高就越危险。 黄气球听到鹰妈妈的话，气得大叫起来， 你胡说，我偏要往高处飞，让你看看。 黄气球说完就使着劲儿往高处飞，它越飞越高，飞得越高，肚皮就胀得越大，肚皮胀得越大，他就越觉得自己了不起。他低下头，看看被他落在下面的老鹰和小鹰，得意地喊着， 喂，你们看我！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这么砰的一声。你猜怎么了？原来黄气球爆炸了。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暑假的时候，爸爸带着呱呱去野外露营，到晚上蚊子特别多，爸爸就对呱呱说， 哎，呱呱，用被子啊蒙住头，这样的话蚊子就咬不到你了，懂了没有？ 过了一会儿，呱呱从睡袋里伸出头来呼吸新鲜的空气，这时他看见了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萤火虫，于是他对爸爸叫着说， 爸爸，蒙住了头也没有用，蚊子打着灯笼找我们呢。 呱呱还小，在过春节的时候，妈妈给了呱呱1块钱当压岁钱。呱呱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妈妈对她说，呱呱，没想到呀，1块钱你会这么珍惜呀。呱呱听了妈妈的话，马上补充说， 不是啊，我是检查一下是不是假钞。 有一天，淘气的呱呱把小姨惹生气了，小姨和呱呱赌气地说， 哼，我不跟你玩了，把我买给你的东西都还给我吧。 呱呱居然回嘴，他对小姨说， 那我叫了你这么多遍小姨，你也得由我叫回来。 呱呱在小的时候超级好玩，撞到头的时候呢，他会自己嘟囔着说， 对不起头。 不小心摔倒的时候，他又会说， 嗯，对不起脚。 然后就在小姨摸摸呱呱的头的时候，呱呱转过头来看了小姨一眼，然后很快转过身去小声地嘟囔着说， 嗯，对不起眼睛。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盘锦小稻穗国际幼儿园的张诗婉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保护植物。